身，是骗我亦无从过问，即使因霎时吸引。若你爱我，什么都不要知，这刹那只要愿意，爱就爱我这一次，能在一起都不易，何必等没尽期的下次，爱就爱我这一次，忘了应该想的事，或者最前面这一次。谁能证实，不因一时。